世界还有什么比爱情更有杀伤力？看过无数失恋的例子，今天终于轮到我自己。誓言就到此为止，对不起，我已玩不起虚伪的表情，我越看越气，请不要再给我演戏。深呼吸，我闭上了眼睛，这结局是如此的牢记。在这一瞬间，我忽然发现，爱的曾经都是泡影。从此以后，远离爱情，不会再为爱伤心。让我忘记你的名字，把你赶出我世界。把你赶出我世界里，从此以后远离爱情，谁叫爱你。